第三節翻嚟大飛看天啦，其實每一次錄都好趕嘅，一口氣錄曬啊！即係中間冇停嘅，不過好彩我哋呢啲都係亂噏節目，咁啊真係希望大家唔好咁大期望啦，叫做啊八卦有啲嘢聽下啦咁。咁第三節咧，其實咧就係講香港，即係講翻香港啦，講港漫啦。咁有啲嘢好傷心嘅，即係咧其實呢段時間咧，唔知點解咧，我幾個中意幾個各方面嘅人啦，包括星戰公主啦，唔喺度啦，即係莉亞公主唔喺度啦。咁啊，鄭敏，咁可能我靠記憶啦，我唔係真係有資料搜集，睇網上好多嘢，咁就純係靠記憶嘅。咁好似鄭敏啦，又死咗啦，係咪啊？有啲人用李自清同鄭敏相比，當然不能比。壽星仔上官小強，其實壽星仔已成絕響噶啦，亦都好多年真係冇新，跟不強小強慢慢就復刻，跟住咧就成。咁而家咧最近咧佢咧就佢太太咧就喺信和咧又有個活動，咁希望去睇下啦。咁香港書屋嘅沒落啦，雖然而家有香港感染啦，啊或者我成日噏唔到個名啊，其實噏到噶啦，而家呢次。啊！喬正夫嘅《舞蹈狂之師》啦嘅漫畫版啦，我有買嘅。咁係好睇嘅，畫工真係唔想講得好啦，同一幅龍真係有一大段距離可，即係無法可比。但係咧，有啲人話港漫死㗎啦，冇㗎啦，冇㗎啦，我又唔係咁睇。當一個行業去到最低點嘅時候咧，佢當然佢有自己嘅生存空間，只要你哋。漫画人或者香港的人对他仲有期望，他就生存到了。当然不是龙虎门，当然不是黄玉郎，当然不是马荣成。一阵我先屌鸠马荣成，你老母臭！我真的这样说，很多有头有面的人讲些事俾面派對，所以 Beyond 咧，黃家駒唔喺度咧，就係香港咧樂壇最重要嘅呢幾年咧，包括張國榮啊，喺我心目中，黃家駒係比佢哋更加強大嘅，因為佢講佢寫嘅嘢、唱嘅嘢係真真正正係人心裏面嘅説話，一對俾面派對呢隻歌。你就諗下而家香港點解會沒落啦。講返啦，黃奕又瓜咗喇。我最近睇嗰套呢已經係日月明環㗎啦。咁再新嘅我都未得人睇。咁呢但係我有睇。我對佢嘅風格麻麻地，佢所謂言幻系列呢講來講去就係魔門啦。慈航靜齋啦，記憶係咁啦，即係有時睇書都係咁啦，即係流水帳咁樣啊，一鬥鬥幾十年啦嚇，咁咧咪幾百幾十年啊，幾千年啦，咁喺度鬥啦嚇。每一個朝代借一件歷史事件加插佢嘅人物，咁咧其實咧我最欣賞咧就是破碎虛空，係真係好好睇。有啲人成日講。好尋秦記啊，尋秦記只不過是占士邦形式的一套集一套咩嘅啫，即係等於楚留香嗰類啦，加啲鹹鹹濕濕啦，當然拍唔到破碎虛空啦，係咪啊？所以65歲又瓜咗啦，我唔知道佢本小說。写紧嘅出唔出得埋啊？咁但系真系好可惜嘅，因为咧黄英瓜咗之后就而家黄奕啦，新晋嘅写武侠小说嘅，即系当武侠小说，唔好当咩言漫小说啦。而家真系死剩一个乔正夫，喂、哎，对唔住，哎，乔大侠，对唔住，唔系死剩你，大镬我咁样噶，系即系话而家仲喺香港啊，即系仲有可以出到书而有人认识嘅，即系乔正夫。但系乔正夫当然佢写嘅系一个现代技击古仔啊， 是怎样令到自己在实践中是用实践的形式写一套武侠小说。他的场面啊，他写那个嘢系唔够宏大㗎，同乔政府以前写嗰啲呢系争香港啊七部曲啊嗰啲啊，即系无法可比㗎。乔政府呢呢、這个人，我三哥呢系佢忠实读者嚟嘅，日日抱住佢，一出书就买，一出书就买。咁甚至呢佢写嗰啲吸血鬼猎人啊嗰啲嗰类啦，咁嗰陣时我都有睇有买㗎。啊，咁写 OK 嘅，但系咧佢写得好耐，太耐，有阵时一年、两年、三年先出本小说，追到个人冇心机，跟住咧最惨就系话咧，到你出翻嘅时候唔记得个古仔，要再从头睇一次，即系呢个大镬程度就系咁样啊！咁但系咧，乔政府呢几年咧，其实改善咗嘅。咁我最佩服佢咧，就系佢同黄杨达反咗面，因为当年咧佢企出嚟吓喺平石嗰度咧。就叫人公开支持黄杨达，但是他是一个好好的人，今时而作非，你做的事不啱，我就话你不啱，不同牛佬文启明啊，古惑仔牛佬呢啲是非对错，你虽然画古惑仔啫，但是你不能够有呢个概念，所以我虽然你写得好，亦都最贴近古惑仔。比相较类比较类似啲啦，其实比较类近啲啦。咁但系实际真系唔系。咁啊，呢一次想讲一讲港漫同埋香港嘅小说啦。有啲叫我讲网络小说嘅，我都有睇嘅。好多网络小说，尤其大陆啦，红咗之后就拍电视电影啦。吓、啊，你睇而家《盗墓笔记》啊，拍完又拍，拍完又拍。咁啊，《鬼吹灯》又拍。咁啊，《甄嬛传》其实都系网络小说嚟嘅。咁啊，变成一个实体小说，又拍，带热咗好多咧，即系叫做微电影啊！而家咧拍电影，好多人咧都唔系再靠大银幕，喺网路投资拍，亦都捧红咗好多人，捧红咗好多人啊！咁啊，尤其爱情小说啦吓，而家大陆系出好多，喺网上好多。好多网站免费睇，我哋香港做得差，咁唯一一个出名啲系邝俊宇啦，啊，但系实际上佢唔系嗰回事，成一个斗号斗号斗你老板咩？系咪啊？好多嘢都已经咧，即系大陆嘅市场太大，我哋呢度香港人。西瓜靠大边向嗰边走，我哋放弃咗我哋香港好多好多以前系好强大嘅嘢嘅软实力啊！实力嘅强大，你可以喺几件事睇到嘅，睇到贱人嘅成龙。点解我话贱人嘅成龙啊？我冇公信力，十几廿年前，十几年前吴以嚟佢大肚嘅时候。话个爸爸系佢嘅，阿卓林个爸爸系佢。咁阿成龙，其实我应该做一个大匪突法啊，学阿老萧咁，即刻有四十几万秒，咁我唔做啊，即系讲事实啫。成龙出嚟讲，对唔住，我犯咗天下男人都会犯嘅错啊。点解佢嗰阵时出嚟认错啊？跟住唔俾钱。啊！而家呢几年话知你死，你出得我账啊！你咬我卵食啊！啱唔啱啊？点解咁嘅态度啊？因为嗰阵时香港同埋东南亚有市场啊嘛，佢个市场喺呢度啊嘛，个扑街咪出嚟道歉咯。而家个市场喺大陆啊嘛，大陆贱人多的是，人渣榜我排到第几啫？我前面仲有好卵多啊！屌你乜使乜理你啊？个态度就代表咗个市场软实力啊嘛。系咪啊？成龙要道歉。而家摆出去大道，陈南你都系第三者嚟㗎啦。向华强燕个老婆叫咩名啊？我费事开名啊。自己諗下啦 ,Google 一下啦。你而家话佢揽住你喊，你讲乜嘢啊？真系好彩节目唔出样啫。所以可以讲嘅。大佬啊，陈南女士 人渣唔理你咩理由㗎。即係你殺咗人，个官就係判你呢件事㗎啫。呢件事係点我就判你乜嘢，跟住係求情理由嚟㗎啫。佢係扑街，佢喺扑街之中唔係因为男女关系咁简单啦。你睇下卢慧光啊，同佢一齐嘅成日讲嗰个咩话，我哋成龙点样巴闭啊，我哋成龙呢就全部呢就赤膊上阵啦，咩都自己嚟啦，我屌你老母咩成龙。你啊嘅好兄弟啊，以前啊你做任何嘢即系等于古巨基出唱片，佢有一个人做示范嘅，唱戴帽嗰个张咩最近破产嗰、那个之前喺星光大道大道做评判嘅。所有嘅戴帽就佢唱，佢唱一次之后交俾古巨基跟住佢唱㗎嘛。啱啱啊，你成龙所谓嘅危险动作亲身上阵系因为有个火星㗎嘛，屌你老母。问下嗰啲人系咪所有做任何嘅危险动作系火星做一次觉得冇问题跟住你做㗎嘛。而家火星喺边啊？唔喺 TVB 咯，做二打六嗰啲咁嘅武术指导咯，搵得几多钱啊？人哋同你挨咗几十年啦，而家佢点啊？你啊个人做乜嘢唔紧要，我都话做咩人都好，冇个个良心尺度唔同，但系做乜嘢都好，问一问自己嘅心系点样。我唔会讲，哎呀佢唔俾仔女钱啊，屌你老母呢啲人渣啊，我唔系老萧啊，你嘅过往经历系咁样啊。林凤娇你是贱人之中嘅贱人啊，成龙可以咁样系因为你啊，点为之你啊，因为你纵容佢嘛，屌你老母，屌埋你啊。好多嘢好多人讲佢扑街啫，佢老婆唔系咁嘅，佢老婆好人啊。点解佢可以做咁多嘢？系因为你纵容佢嘛？共产党可以容许咁多贪污，可以容许咁多城管，可以容许做咁多嘢，系因为佢扑街啫，唔关共产党事，系因为共产党纵容佢啊嘛，官商勾结啊嘛，习近平系咪啊？个源头系你啊嘛，包括佢个仔都系啦。人哋个个传你啊，俾一千几万啊，我唔依你啊，买屋啊，传得咁紧要啊，自己公开出嚟承认啊，承认错啊，我冇俾个钱啊，佢两家人同我无关啊，点啊？人哋传唔依你做个女人，佢系弱势嚟嘅，唔理佢咩理由都好，佢而家两母女就弱势嚟嘅，你唔帮佢都好啦。仲要做到个形象不停传出呢啲消息，你唔澄清，你哋系大仁大义啊！喺佢哋危难嘅时候啦，你哋救咗佢啊，直到佢而家出嚟澄清啊！你有你有咩面讲啊？如果我系我啊，我系我，黄沾有首歌真系讲得好嘅，问我问下自己啦，做人。你房祖名咪扑街，传你啊，俾千几万佢买屋啊，传啊都唔啱啊，要自己出嚟澄清啊，点解啊？因为自己真系冇做到啊，唔系话要承认自己系扑街啊。既然划清咗界线，咪划清到到底咯，唔好俾人有个希望咯，亦都唔好俾公众舆论咯，系咪啊？即系你啊，屌你都行出嚟，屌你老咩？人哋话，哎，你对卓林啊，呢啲嘢大家心知肚明啦，我都系唔方便讲啦，咁啊。即系你承认定唔承认啊？即系套咗你，屌你老母，接帮咗佢两母女千几万啊，房祖名。所以屌林凤娇老母唔啱噶，屌你老母就啱啦。阿林凤娇靓啊嘛，林凤娇个老母我唔知靓唔靓，靓都死啦，屌几廿岁啊！虽然而家林凤娇都唔后生，成家都咁样嘅。是咪啊？成龙系咁，系因为你林凤娇系咁，你纵容佢，佢先至可以系咁样。如果你唔纵容佢，离婚啦，同你分家产啦，扑你啊街，跟住同佢打官司，一早将个形象打到低点，连佢大陆都冇得捞。喺佢事业起晒，即系十几年前未翻大陆捞嘅时候，你嗰时应该公开谴责佢，你冇做，系你纵容佢，你系首恶啊，即系黄台养。 点解我哋咁痛恨黄杨达、黄毓民？而家判坐监嗰啲，系因为佢哋煽惑啊，佢哋先至系首凶啊！做人冇两把尺嘅，学下黄沾啦，问我啦，听下啲歌词啦，叫陈丽斯翻唱一次俾你听啦。贱人榜啊，呢啲啊，但系我亦都有讲。佢做贱人唔系因为佢对吴绮莉点样，而系佢做人本身有问题。有两句说话讲得啱嘅，咁我希望我自己认咗佢啦，认咗呢两句说话啦，啊，即系吐下光啦。仗义每多屠九倍，我呢种人。负心尽是读书人啊，明唔明啊？读得书多未必有，即系而家咩都向钱看嘅时代，读得书多揾到钱，唔代表你有人格噶，人格唔系咁样噶，系咪啊？我每一日我都希望我做得好啲。因为以前我做得唔好，我对好多人唔住，迟啲节目再讲啦。咁我希望我每日做得好啲，做得好啲。即係头先讲个法官个例子一样啦，一阵如果你听呢节唔听嗰节听下啦。咁跟住讲返港漫啦。点解我话马荣成扑街之中嘅扑街，啲人俾面派对。香港感染啦。我收咗两张飞，係一个台湾朋友送俾我嘅。佢阿妈就系陈淑芬嘅家姐，即系而家风云五 D 电视剧舞台剧，佢送咗两张飞俾我，第二行惨 VIP 佢980蚊。我其实嗰日咧就本身咧系即系26号，唔系6号嗰日咧，我其实唔舒服嘅，所以我冇录节目啊。阿 S 都见到，但我老婆咧话去睇，咁去睇啦，讲翻啦，第一。形唔似神唔似，成班人出嚟做一套小丑戏，跟住刁民牛啊，嗰啲人啊，漫画制作人啊，多谢马荣成啊，哎呀，边个啊，点样啊？喂，大佬，我天下画集《风云》，我曾经过有过几套书，后面嗰啲冇买噶啦。但系之前我几套，每搬一次抌咗，我又合并本又买，跟住咩版本我又买。我对古仔咧好熟悉，最好当然系红霸篇啦。但系如果你系唔够时间嘅，唔好将个，因为你要唱歌嘛，你要嘥时间啊嘛，做舞台剧咪好咯，几个场口，咁咪好睇好多咯。你又要做歌唱剧，啊赚更加多嘅钱，点解咧？啲歌可以出唱片啊嘛，系咪啊？跟住出音乐录影带啊嘛，冇必要噶。如果系得嘅。咪黄子华一支公企出嚟讲咪得咯，无谓嘥大家时间啦。吕良伟做红霸个形似，行出嚟个气势都有，但系点捻样唱歌啊？即系人做有气势嘅嘢，唔系你放尽把声，即系好似咁样，红霸天下，咁你就红霸天下咩，大佬啊？唔系嗰回事啊嘛。两个女主角楚楚无戏嘅。胡林生得又矮，楚楚点样系咁样嘅呢？好多人几十岁啊，真系买飞啊，980蚊睇第一场，八成观众入席，十分钟开始有人走啦，十分钟980蚊张飞，仲要喺亚迪附近食餐饭嘅，就开始有人走啦。我问你啦。你点样搞啊？未睇到楚楚出现噶，点解啊？因为步惊云出现咯，冇步惊云啊，得惊咋，真系噶，好瘦。郑嘉颖喺度，佢行步路都有神武器嘅，点样做步惊云啊？摆个姿态都唔得，烈风。 Laughing 哥做个肚腩绑到个腰实一实噶啦，你都掘到个肚腩出嚟。喂，系咪真系咁差咧？系咪咁冇人咧？唱歌走音唔系讲 Laughing 哥啊，公平啲，唱得唔好都好啦，但系勉强合格嘅。郑嘉颖话晒都歌唱老师啊，陈思聪啊，唔系边 Q 过啊？陈思聪好似徒弟啦，啊出到嚟啦，沟过黄英平啦。喂，大佬唱一只歌都冇办法唱得掂，仲系嗰啲口水歌，即系最冇难度嘅歌都唱唔到，唔知唱乜。严艺格行出嚟第一女主角，咁严艺格当然啊。在台湾星光大道红了，跟住去了美国读书，跟住再回来啊，一隻歌都未出过，可以有本事在九展那里啊开两场演唱会，当然是超水准。但是其他呢连唱乜嘢都冇办法知道啊。咁你点样做呢？第二改编唔紧要。唔够时间嘅你咪一路讲咯，你可以讲到不哭死神。暴惊云细个俾佢杀咗差二口嘅时候入去泥菩萨嗰两句名言，然后养大佢同烈风嘅过程，到佢养大嘅时候，跟住开始红霸一掌打死咗楚楚，唔系孔慈，咁咪完咯，可以分两集做噶嘛，好过你夹硬三个钟头做完佢啦。呢度又讲唔到。爱情又讲唔到，气势又讲唔到，古仔又讲唔落去，仲要将嗰啲最有价值嘅，唔好话，可能你冇钱制作陈淑芬，买贵啲啦，肯俾钱嘅老一辈嘅漫画人睇港漫嗰啲人，个个都几十岁。如果你真系拍得好有口碑嘅，你话收2000蚊张飞，我估都有人嚟整只火麒麟啦、麒麟臂啦，好唔好啊？火菩提啦，你都既然喺个布景嗰度做。整咗个乐山大佛出嚟咯，水染大石佛。咁嗰场戏呢，你整个影咗个报警出嚟，原来冇咗个场戏嘅。点解要搵绝世好剑啊？好犀利啊！哇，成把绝世好剑，屌你老咩，成架七四七咁喷出嚟。咁你又冇交代点解佢要搵把绝世好剑啊？是咪啊？交代劇情唔清楚。如果你係要搵返啲漫画嚟睇嘅，漫画迷嚟睇嘅，咁你就应该忠于原著，寫得更加细节啲。係咪啊？寫得更加细节啲。令到爱护风云嘅人睇得投入开心尽兴而归。如果你是想吸新客，有些人冇睇过风云，是因为郑嘉颖靓仔啊因为呢个郑丹瑞啊，因为黎耀祥，唔理佢咩理由嚟睇，咁你起码你讲嗰个古仔，佢既然冇睇过风云唔紧要，你讲嗰个古仔，你唔好有头冇尾，求求其其啊嘛。你马荣成，你写咗你系故事总监嚟噶，唔好讲你而家嘅画工退步到咁啦。有啲片段一开头讲你画暴惊云个样子，喂收档啦，呢啲咁嘅画点拎得出嚟啊？而家今时今日你做一啲嘢，虽然你唔整等钱，但係你係香港嘅其中一个 icon， 你唔能够将香港嘅漫画係你哋呢啲人推死佢㗎。你哋得到香港漫画帮你搵咗大钱，然后揸住个大钱，当然你而家嘅身家最主要系炒楼返嚟啊，娶到个有眼光嘅老婆。但係你哋应该好似刘德华咁，我搵到钱，我扶植新一辈嘅人，让佢哋有更加大嘅发挥，令到香港嘅电影制作同埋编剧可以生存。点解刘德华得人尊重而你冇啊？你同而家啲中国嗰啲所谓上市企业啊， 包括美图在内啊，我讲噶喺度圈钱啫嘛。你用你嘅剩余价值不停咁圈钱做乜嘢先得噶？你又唔争我两碗饭？嗰啲人我唔认识噶，我包括即系刁民牛在内，点样点样讲乜 Q 啊？唔系送两张飞俾你，你好开心，跟住出嚟俾面派对啊，大佬！垃圾都不如啦，冇打冇打欠逢，摆个姿势，跟住灯光射咗就系啦。佢练嘅排云掌喺边度？都唔好讲啦，讲一个伟大嘅爱情故事，你唔使咁大篇幅噶，将红白嗰啲浓缩咗佢，跟住你咪扩大烈风，中意孔慈比较冷静啲，但系孔慈个心喺呢个步惊云度。后来他错手打死孔慈的时候，他怎样得到绝世好剑，只是写那段啊，独立成篇啊，已经够了。是不是啊？为什么要争取绝世好剑？怎样令到孔慈的尸体一世都不会腐化，跟着争了皇帝的龙毛，然后放段龙石，将佢永远冇唔打扰孔慈，等佢一世都几一千几百年后，一万几千年后，永远一个安静嘅生活。净系讲步惊云啊，对佢嘅爱啊，写咗噶啦。点解会搞到咁样？林结局真系笑到你不得了，成套戏就全靠一个郑丹瑞，因为佢真系做得好。因为当年马荣成咧，那个文丑丑就依据郑丹瑞嘅外形嚟写嘅。所以揾翻佢做合情合理，入埋格添。但其他嗰啲呢，仲有另外一个角色出场好少，嗰、那个谭耀文，佢做无名，其实嗰个应该系剑廿三嚟㗎係咪？点样同红霸争红应该写呢度嘛，唔系因为要有无名无名出名㗎嘛。你个你将人物咁样替换法系咪好呢？第二，全靠谭耀文，佢行出嚟，佢真系有无名嗰、那个气场喺度，同埋佢唱歌恰如其分，叫佢唱得好啊！当然，成套真系全靠胡林、严艺格。如果未买飞嘅朋友，我相信佢大量飞卖紧。唔好卖啦，悭翻啦！嗰几百蚊，你得闲打个电话，或者你 call 我，请我饮茶啦，我讲一次俾你听啦。啊，仲好咁嘅垃圾，陈淑芬搵钱唔系咁搵嘅，马荣成搵钱唔系咁搵嘅，你唔争嘅，唔好对令到一啲对港漫即系仲未死心嘅人，包括我啊，仲喺度。睇到你哋咁样操作啊，死埋心啊！港漫真系会没落嘅，系因为你哋呢啲人啊。如果真系要做一个，讲完噶啦，够钟噶啦。哎呀，真系快活不知时日过，原来真系做节目系可以好快过个半钟。讲埋呢几句啦。如果做唔好嘅唔好做，打造几千万要圈钱嘅唔好做，系咪啊？唔好。真真正正想办法令到香港的漫画，或者令到香港的软实力重新出发，你们这些过气人物，你们可以出资金，但是你们不要卖创意，培养新的人。既然那个人不唱得歌，但你觉得非他不可的话，你就做舞台剧，你就不要做歌舞剧，好不好？郑嘉颖行出嚟，大佬几乎想死。佢喺唯一全场有一个卖点，就系 break 嘅时候，即系15分钟休息，因为佢都知道好闷，啲人顶唔顺瞓觉，放你啲人吓去停一停嘅时候咧，竟然张智霖喺度，我老婆即刻哇，张智霖啊，男神啊，老公我要去影相啊，唯一嘅兴奋点啫，真系。真系一啲都冇啊！真系我话俾你听，跟住佢同我讲，我老婆话：，喂，最近你哋同萧若迷抹咗面，我仲谂住如果佢萧定一同阿张智霖开演唱会又好，送飞又好，首映有冇机会攞到飞啊？咁而家你哋好似吓拆拆地，咁我咪冇机会咯。老公，你无论如何同我买影张相啦，咁当然 我而家都算系网红，亦都系一个出名嘅 YouTuber， 呢啲嘢我系唔会做嘅，我有身份嘅人，所以下次啦，老婆啊，嗰日好多人好肉酸，系咁，拜拜。